陈玄跟雷可人之间并没什么关联。虽然不知道黑狗当时是怎么同时跟他们两头接上的，但是按照罗森的说法，雷可人和陈玄不止关系不好，还有过节。这么说，之前那件事儿跟雷可人应该没有关系。祖上积德呀，总算他这岌岌可危的身份是保住了。不过乔家这颗心也就只能放回去这么喘口气的功夫了，因为紧接着他就想到了如今自身的处境和一会儿事态的发展。他是希望郭林能带着大队人马杀上来，就算因为他这个人质而投鼠忌器，起码他还能想点办法趁乱开溜。毫发无伤的走人是不太容易，保住小命总是不难的吧。可就如乔家曾经无数次感慨的，幸运之神从未曾站过他这边。时间并没过去多久，已经破烂的铁门那边就传来了郭林的声音。 罗森，我到了。 乔家和罗森几乎是同时转头过去的。在阳光下面站着一个背影挺立的男人，孑然一身，一脸坦然。 你大爷！ 乔家皱着眉在心中骂了一句。 郭林是存心来送死的吗？ 罗森看见郭林的时候眼睛都在冒光，那是一种见到猎物之后兴奋的目光，恨不得下一秒就直接扑上去咬断郭林的脖子。很难想象，几乎算是素昧平生的两个人之间也会有这么深的仇恨。郭林先确认了乔家没事，虽然看着他甚至没被限制行动，不免有些惊讶，不过那也是仅仅一瞬间，下一秒他的注意力还是转回了罗森那边。 虽然照你说这个警察很不是东西，但他对你还算不错嘛。 罗森这话是对着乔家说的，郭林不太明白话里的意思，所以只能以不变应万变。乔家现在手心里全是汗，这个罗森官看着都觉得压根是个疯子，郭林这么孤身跑过来，天知道会出什么事儿。 操，平时不是很精明很会算计吗？这次怎么蠢成这个样子？ 乔家当然不知道郭林跟黄静那段谈话，他心里还存着一点希望。郭林只是自己进了汽修厂，外面还有接应的警察。但是下一刻，那个罗森的打手却彻底粉碎了乔家的希望。 他是一个人来的，刚才我已经出去看了一圈，没发现有埋伏的警方人员。 罗森掂量着手里的枪。 郭警官，你胆子不小嘛。 不是你通知我一个人来的。 郭林镇静地站在门口，没有前进的打算。 我知道你是罗森，如果你是要给你老大陈玄报仇，我得告诉你，你这种做法很不聪明。 哦，那你觉得怎么做比较聪明啊？ 杀个警察，你一定逃不掉。 呸，少拿这套吓唬我，无论我杀不杀你，你都走不掉。我可太清楚黄静那帮人了，不追到我穷途末路，这些人是不可能撒手的，我走到哪里都一样。 郭林倒是没对罗森这份觉悟表达出什么异议，他刻意避开了乔家的话题，是不希望罗森了解乔家跟他的关系。同事这种关系总归还是比情人来的安全一些，他还不知道乔家已经什么底儿都跟罗森兜了。就在罗森和郭林说话的时候，另一个人过来搜了下郭林的身，没发现武器，就把他往前推了几步。乔家在旁边一直保持着沉默，他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完全任人鱼肉的状态，多说多错，多做多错。不过对于一心想要报复的罗森来说，无论郭林和乔家开不开口，结果都不会有什么影响。只不过刚才乔家说的那些话倒是给了罗森一个全新的报复办法。他给另一个人使了个眼色，下一刻郭林就被压着背按在地上。他闷哼了一声，却依然没有做多余的动作。所谓投鼠忌器，他如果反抗只会引得罗森更疯，到时候恐怕他和乔家谁也走不掉。罗森满意地笑了。 看着警察这么听话，还真是让人心情愉悦呀。旁边那个 你不是说这个警察一直以来都在搞你吗？我给你个机会报仇，你把你之前受的窝囊气都撒出来。 在这儿？ 怎么，你还觉得观众不够？ 冷冷地嘲讽着，罗森随手扔了一条麻绳到乔家的脚边。 爽够了，就送他上路。 郭林很意外事情怎么会这么发展，他不知道乔家到底跟罗森说了什么，但是听罗森话里的意思，他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。相比郭林，乔家更崩溃，他没想到自己随口胡诌的那些会让这个疯子想到这么变态的办法。眼看架着郭林背后的那个人力气越用越大，以至于郭林表情越来越痛苦，他看着脚下的绳子第一次进退不得。罗森这个主意打得太好了，他让乔家动手杀郭林，既报了仇也不用亲自动手，到时候留下他俩的尸体，八成会有人以为他杀警之后自尽。 还傻站着干什么？没听见我说的话？ 妈的，罗森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经病。 乔家半天不动一下，罗森自然不会有那么好的耐性等着他想出对策，直接打开了枪的保险。罗森指着乔家的方向， 想着你不做你就要死，你就敢了？ 你大爷的。 咬着后牙，乔家别无选择，捡起地上的绳子，却只是很慢很慢地往郭林那边蹭。 大哥，杀警察这种事 我不敢的。 他脸色惨白，手拿着绳子都直哆嗦。罗森就那么看着他，动了动手上的枪。 雷克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被按在地上的郭林这时候终于开始挣扎。 罗森，你跟警方作对是不会有好结果的，你们跟雷克人那些事情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，只要你跟警方配合，我保证你起码能够换一个缓期。 这是罗森第二次听到雷克人的名字，他皱眉看着郭林。 你是不是非要我给你枪你才敢动？ 郭林因为这句话抬头看了一眼乔家，后者虽然没有任何表示，但郭林却在心里松了一口气，总算这趟云南他没白来。但是紧接着罗森就站起来，直接把枪抵在了乔家的后腰。因为罗森这一刻离乔家很近，手里拿着绳子的男人有那么一瞬间真的很想转身跟罗森拼一把算了，但是一边是绳子一边是枪，这风险实在是大得无法预料。被迫一步步接近着被压在地上动弹不得的郭林，乔家在心底暴躁地咒骂着自己怎么就想不到一个解决办法。与此同时，郭林抬头瞪着他的视线也带着他读不懂的复杂情绪，他们俩简直说不好到底是谁在连累谁。不是为了乔家，郭林不会以身作则，但如果不是郭林，乔家也不会被罗森抓了做人质。归根结底，乔家做线人也是迫于郭林，可郭林以警察这样的身份可谓对乔家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乔家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有一天跟一个人牵扯得这么复杂，他们之间已经不是算不算得清楚的问题了，而是被紧紧地绑在了一起，任何人的风吹草动都会牵动另一个人的心魂。就如同现在看着郭林被人狼狈地压在地上，乔家就有一股不顾一切转身把罗森直接勒死的冲动。